女儿所住的萧山。那邹某这个邹老太太患高血压30多年了，平日里可是要吃不少药的。那因为她只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费报销的比例比较少，而她的丈夫老周的社保卡啊，能报销不少的医药费。就为了省钱，老太太就让自己52岁的小女儿周某拿着老周的社保卡去配药，从2011年的2月一直到今年的7月份，这段时间，女儿小周用她父亲的社保卡为母亲配药34次，报销药费11376.64元。这个老周啊，因为是长期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虽然意识还算是清醒，但是没办法说话，所以呢，他对妻子女儿使用自己社保卡的事儿呢，是完全不知道。而案发之后，这个母女俩呢也是退缴了赃款这10000多元，但是呢仍然是被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处以罚款20000多。而且这母女俩因为涉嫌犯诈骗罪，今年8月呢是被当地公安局取保候审，而日前当地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女儿这个老太太啊邹某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而女儿小周呢是判处了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那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大，而且很多人参与到其中讨论说啊，这事儿还犯法呀，好像很多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之后才大吃一惊，才意识到说哟，原来这样的事儿好像生活中比较常见，但是居然就没有意识到这事儿是个犯法的事儿。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首先想请问刘长松律师，就这个个案来说，这个人啊，母女俩个人，他们从法律上到底是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案子啊，今天我认为主持人挑的特别好啊，关注度也比较高啊。这个实际上啊，很多人呢都在犯罪的边缘啊，或者是已经呢犯罪了以后而不自知啊，所以说这个案例啊提醒我们大家啊，确实这个家里的医保卡如果混用的话，那么后果上有时候是很严重的啊，甚至可以涉嫌到犯罪了啊。你看这一家人呢，母女俩都涉嫌了啊，幸好啊那个老人这个女儿的父亲呢，他这个不能说话，也没多少意识，所以还不知情。如果说咱们退一步话说的话，他也知情的话，他甚至重用自己的老伴啊和自己的女儿去用他的医保卡来进行就医和报销的话，那么这一家人全都陷进去了，都要会问刑的。所以说吧，这个案例啊，我们说意义非常大啊。他这个以什么来进行处罚的？我们看这个冒用家人的医用卡呀，他适用的罪名呢是诈骗罪。对，诈骗罪。诈骗罪呢，是刑法中间规定的财产罪中间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犯罪啊。这个事儿，它是指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啊，这个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啊，这个骗取公或者私的财物，数额达到较大的这样一个程度，这样一个行为啊，就构成了这个诈骗罪。 那么刚刚您提到这个诈骗罪哈，在这个新闻当中呢也是提到了，我也看到有人在底下哈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还不是少数，说我老公的东西那不就是我们家的吗？这咋就不能用了？我用了咋还就犯罪了呢？ 那个卡呀是老公的卡，说的是这个是老伴的，但是这个老太太呢用自己这个老头啊老伴的这个卡去用了，那卡是你的，但是你们的钱呢是国家的。对，所以我们说你按道理应该花自己的银子去买自己的药，但是你现在是花国家的银子去买自己的药，所以说老伴的这个医保卡里面他报销的额度比较大，所以是这个你用他的去，实际上就是将国家的这个医保基金中间的那个钱啊中饱私囊了。所以啊他也属于骗取公的这一个财产的一部分，公司财务都可以构成诈骗罪的。 就是占社保基金的便宜。 对。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消息，其实案子真的不大，但是真的确实啊，我相信朋友们现在在各大门户网站上看这个消息也还是占据了这个新闻点击的排行榜，不敢说是榜首，但至少是前几名的。 对， 大家的关注度非常之高，为什么呢？其实我可以讲一个大概7-8年前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因为我特别少去医院，有一次确实是 要打点滴。 嗯， 然后我就看到，我也不点名是哪家医院了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 嗯， 但又不是说像什么协和那么多人满为患的医院，大夫和就诊的这个患者呢，没有说现在的这种冲突，而是一片和谐。哎呦，张大妈您来了，上次给您开的药，还够不够啊？要不今儿再开点吧？这大夫就主动的来问啊。好几个大爷大妈在那儿，其实看着我觉得至少比我都健康一些，因为当时我确实在生病状态哈。这大夫就挨个主动的问说啊，你这个病怎样了？哎，你家老头的药要不要开点啊？ 对， 我听了都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结合到今天我看到的这个案例，我就特别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这个小小的案子。但是我其实才10000多块钱啊。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所以说非常的普遍，实际上还涉及到有些人员呢，也应该警惕的。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个医院的医生就是应该警惕的，他也可以涉嫌到这个罪里面去。啊，我曾经也办过类似的案子。 哦， 对，我办过杭州的有一个个体诊所的，也是一个老太太，她这个从国立医院里面呢退休出来了以后吧，受聘一个私人医院里面，然后诊所跟人家开。他就是也是鼓动人家呀，这个中间开了一大堆慢性病的一些药，哎呀，每次跟人家配的时候，明知道是拿到家里其他人来配的，一配一大堆，所以说啊，这个他最后也是以诈骗罪来判的。 嗯， 如果说和这个国家管医保基金的这个人联合起来，说你们放心开吧，你开了再大的处方啊，再多的钱你开了，到着我这个地方都能轻松都给你报掉他。啊，甚至是我们是受到这个，那么我们说这个国家工作人员，这个管医保基金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话，他构成了这个贪污罪啊。他如果说是别人做的话，是的， 变化了， 那就变了，罪名都变了，罪名都变了，因为他是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啊，这一个将国有的财产占为己有，因为这个社保基金呢，它属于这个公共财产。啊，那占为己有，你唆使别人来去做，然后一块来去报，这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构成共犯。 嗯， 对，把性质都给变了。 那同样，就比如说哈，就是说这数额上都是10000多，那如果说牵涉到了，比如说就诊的患者、开处方或者是鼓动知情开处方的这个医生以及知情的这个行政监管人员，那么同样数额，那涉及到的罪名是诈骗和贪污两个罪名。 对 对, 对, 对， 那在刑法责任它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这个差别比较大的。如果说的涉及的是贪污罪的话呀，理论上讲，现在这个10万块钱以上，那么是可以处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它的量刑幅度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这个诈骗罪呢，它没有死刑，它最高刑呢可以判到无期。它有3个幅度的标准。那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那杭州这个浙江啊、诸暨啊、杭州那一块，它为例的话，他们是以省为单位的，它是6000块钱以上到10万之间是属于数额较大的。数额较大，这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那么10万到50万之间呢，是数额巨大的，这个是处这个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对，这个如果说数额达到了50万以上的话，那就达到数额特别巨大了。那么要处这个10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所以他最高刑呢也可以达到无期徒刑啊。当然我们说医保开大处方啊，如果你开的特别大呀，有的是这个天价的这个数值达到50万以上的话，那么最高刑处到无期徒刑也不是说不可能的。 嗯， 对。 刚刚咱们也谈到了，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呢，除了这个案子它是只涉及到了患者这一方面， 对， 但是类似这样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偶然存在。那么这一类的社会现象当中，医院的知情的医生，包括开社保卡、开社保金额审核这一部分的行政监管人员，他如果知情的话，他都会有刑事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对， 嗯，那么现在这个医保基金哈，包括他在内的这个社保基金，其实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想从那儿呢去分一杯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的。 那现在这个案子判决出来了， 对， 很多人都会说：“哟，观望的， 以前是想，哟，我们邻居张大妈这么干，给他家老头拿他的卡开药，那我是不是不干我就是傻瓜呀？会有这样的心理。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出来了，他会有一定的警示意义。那如果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处于一个观望状态，这个案件它肯定是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这事儿它就是一个犯法的事儿。 对。 那可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个案。刚才我们说到了，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简简单单的一个个案，它其实是有这么多人关注，它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种现象。那如果想怎么说呢，要除掉这样的一个现象，它从民众的这种心理啊、社会的保障啊等等方面，当然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法治的问题了哈。也想请问刘律师，对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办过这样的案子，您有哪方面哪些思考呢？ 实际上啊，这个关于这个骗保啊骗医保基金这个问题的话，司法实践之中啊处理的是五花八门的啊，有的是按照保险诈骗罪来追究的，实际上那个保险诈骗罪啊是它不是放在刑法的关于侵犯这个财产犯罪里面，而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里面的。那么它这个保险诈骗罪呢，它受骗的对象是一家这一个经纪机构，是一个保险公司啊，这个事儿，所以他是投保人啊、被保险人啊和保险的受益人这三个主体。如果他最后吧使用一些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的是保险公司的财产的话，那么他构成的是保险诈骗罪。对这个地方我们说，他这个资金呢，他的被害人不是保险公司，而是国家的社保基金。所以说吧，他的罪名呢，有些法院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去年的司法那个立法解释出台之前呢，实际上是判的五花八门的啊，有相当多的是按照保险诈骗罪来进行处理了。这实际上啊，跟刑法所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还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所以也有的用诈骗罪啊，还有的呢是只给行政处罚。你像刚才我们这个案子中间呢，他也罚了20000多块钱的，他在行政处罚上。对，他也罚金2000块钱，但是罚金呢是刑法上用那个词，罚款呢是行政法上用那个词。行政处罚了2000，他是指的翻倍，处以2倍的罚款的。这个涉案金额是11000多块钱，所以罚了22000多块钱，这个事。对，这个事。那么有的就是完全用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了，他本来已经入罪了，但是他没有按照刑事去处理。对，还有的呀，只是退回这个医保基金就够了，任何处罚都没有。所以实践过程中呢，处理五花八门。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有意见的是什么呢？就说有的甚至是厅局级干部一些高干呢，他们这个医保的报销的额度更大，这个开的药啊，中间的范围更大，所以能开更好的医药，进口药。所以一些家人呢，这他们一人吃饱的话，全家用的药都用的非常上乘的药。所以有的人也在，就我看到网友啊，在我这个文章下这个中间也跟帖的时候吧，也说到了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打骗取医保这个基金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是应该老虎和苍蝇一块打？对，也应当来说，不能仅仅抓一个小老百姓啊，10000多块钱然后就跟他治罪了啊。还有的不能说这个大的所属啊，这个反而他逍遥法外，所以这个老百姓他心里也不平衡。当然呢，这个制度呢，实际上我也更多的思考啊。刚才主任问起啊，这个有些什么建议，有什么问题？这个实际上啊，完善我们国家的医保制度这一块啊，恐怕是根本的出路。 完善医保制度。 医保制度。所以说吧，我们现在呢，关于这个养老啊这一块的时候，都在并轨啊。所以医保这一块啊，是不以后也应该尽量并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那么呢，就医上这一块也应该平等。所以啊，我们说，你像这一个对老人呢。她的丈夫的医保这一块报销的就多啊，她自己报销的就少，那么他们之间呢，在就医的这一个条件上啊，报销的条件上，他们都不平等，还别说的外面其他的平等的问题了，所以他就产生了这样一些现象了。如果以后吧，我们在制度上更完善了，使我们的就医就药啊，这个看病呢这一块都有比较充分的保障的话，所以说这类诈骗呢，我就基本上就可以消除。对，所以它也是发展中的一类犯罪，应该是。 而现在我们的这个保险制度也是在改革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对对对对。 也是希望能够 越快越好，能够让大家就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当中呢，享受到这种真正的医保，让真正需要的人得到这样的一份保险，而不要是因为觉得哎呦不公平，他那个报的多，我这报的少，要不我没病，我先存点药吧，把这样的一种心理通过制度的建设让它消除掉。 是的，是的，这老太太呢，我们感到她好像还挺冤的，有些啊，她甚至是不是自己要用的药。开了一大堆出来以后去卖药，这个在 北京 他是个慢性病，是不是？但他自己还是自己用掉了的这个事儿，嗯，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刘昌松律师对这个小案的一个深入的分析。一小段片花之后呢，咱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嘛。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接下来咱们说说司法考试改革的这个事儿吧。司考改革靴子落地，改名儿会对法治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备受关注的司法考试改革终于是靴子落地了。20号，中办国办公布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明确，司法考试制度将调整为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听上去高大上的考试改名了，对个人生活会产生影响吗？对法治社会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现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国家司法考试的定义呢，是国家组织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所谓特定法律职业实施办法对此明确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从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到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这话看起来好像表述上比较相似，但是实际上呢却是有着大不同的。这意味着今后想在上述四种职业之外的法律相关领域工作，也要先过司法考试关，当然这个司法考试已经画上引号了才可以。那么哪些职业有可能被纳入其中呢？这个意见当中呢也是给了大家一些提示，将部分涉及对公民法人权利义务的保护和课检，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法律从业人员纳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范围内。好像听起来哈有点绕，我念着也觉得有点绕，但是这事儿啊，您觉得你说司法考试这事儿，你们学法律的人可能也就是你做节目才会关心，跟我们普通小老百姓或者就算是我开公司的能跟我有多大关系啊？这事儿真的只是法律圈内的人的事儿吗？哎，咱们今天也是请刘昌松律师和大家来说说。咱首先说说吧，刚才说了这个改名儿这个定义哈，稍微文字上调整了一下，这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文字游戏，它的内涵应该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吧？ 是这样的，这个名字呢确实变了啊。这个它的历史原格来说啊，最开始呢是律考，全国律考呢，到2000年的时候就被打住了。2001年呢停了一次考了以后吧，2002年的时候全国首次司考司法考试，所以现在呢 这个要改名的法考，我看到简称法考比较好一些。 法考， 对对对对对，我看有的那个媒体人呢，中间也用了法考这个词了。我想概括这个应该来还是准确的。 嗯， 这个是哎，那么就不仅仅是从事司法工作这个人员呢，这要过这个门槛呢。那么现在就是说，有一些啊准司法的，都是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人才啊，都应当过这个法考的这一道门槛呢。对， 那除了之前大家都相对比较熟悉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之外，还有哪些呢？有可能被纳入其中？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啊，有的开公司啊，这个啊，我开公司有什么影响啊？你开公司有可能请法律顾问。过去啊，我们是一些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就不需要通过司法考试，他就可以不是律师，不是这个层次，他有一个单独的考试，就叫这个法律顾问资格考试。他的门槛就要求比较低，他大专就可以考试了。 嗯， 现在我们说这个就不一样了，法律顾问呢明显拿进去了，这个除了这四类人员以外，第一类就是法律顾问，企业的法律顾问了。那么然后还有仲裁员啊，过去仲裁员这一块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啊，还有这个政府的一些从事这个行政处罚的审核也好，最后行政复议也好，行政裁决也好，这一块的人员。对这一块呢，我们是实际上他们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的，公务员范畴。那么过去都没有要求他们通过一个门槛能出来。那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公安局的这个法制科的人员，那么要求以后跟律师一样，跟法官一样，都从一道门槛里面出来。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制办的人员他往往是管行政复议管行政处罚的时候也是由他们来把关的。所以这部分人呢，他切身的涉及到我们每个公民法人的这些权利和义务的问题，能对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处分的这部分人，所以啊，他实际上都是跟法律最核心的内容，权利和义务啊，是法律上面的最核心的概念，跟他打交道的这一部分都必须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对， 那么现在刚才您说到的啊，咱们就把它暂时简称法考吧。 对，法考。 这个法考，按照您的判断，它实际上是把这个法律考试资格的范围扩大了，那门槛呢是降低了呢，还是提升了呢？ 提升了。 现 在我们提升了。因为来说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啊，那个办法呢，它中间呢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报考国家司法考试呢？它是报考条件呢是高等院校法律专科本科毕业的，或者是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的，说白了他就要求只要是本科毕业就可以了，本科毕业的法律专业的也可以呢，非法律专业也可以，非法律专业的要求有一个法律专业知识，这个东西是个模态的，他有没有法律专业知识，那看你考试司法考试是否通过呗，你通过了你就是有专业知识的。对，所以说吧，你把司法部所提供的那三本辅导教材你把它搞明白了，你原来哪怕是非法律专业的本科生，那么你参加司法考试，实际上司法考试都是欢迎的。这是我们说司法考试的它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按照中办和国办呢这一个意见呢，它的报考资格条件就提升了很大一个层次啊。他要求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律类本科学历，并且获得学士学位。 那普通人想考 和以上的 还不行 吗？那不行。你看原来呀，我们说一些这个网络课程呢获得本科学历的一些自学考试获得本科学历的，但是他都不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全日制高等院校的。你看我们原来的这个司法考试实施办法，它只要求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它并不要求是这些高等院校的全日制的学生。所以我们人大的远程网络班的，他拿到他们的本科学历，过去是可以的，国家也承认学历也可以报考。好了，恐怕现在呀，这一部分人那个学历成绩就不够了， 想考都不行了， 想考都不行了，这个门槛呢提高了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是关于法律类这一块来说啊，你要拿到法学习这个学士学位或者以上，当然硕士博士更好了。另外一个呢是全日制普通高校非法律法学专业的，这个要求要你原来是非法律专业的本科，你必须去获得一个法律的硕士。法律硕士呢是为专门为这个非法学的专业的人开设的。 嗯， 对，他实际上啊 这个法律这一块要求的是第一点，要原来不是学法，现在呢拿一个法律硕士，它是着重于使用人才的，对这个事儿。那么法律硕士跟法学硕士还是有区别的，法学硕士啊是着重于这个理论方面的，而不是应用方面的这个事儿。 嗯， 对他这个，或者是啊这个法学硕士当然也可以了啊，你这个非法律专业法学专业的又取得了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或者是相应的学位，你比如经济学的学士、学士那个硕士学位。 嗯， 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说他要求更高了，他是本科都不行了，所以简单的可以继承呢。非法律专业要硕士以上毕业的，硕士学位以上的啊、这个文凭的， 嗯， 所以这个要求更高了，那么不那个法学专业的要求是全日制学校的，本科毕业的，并且取得学士学位的， 嗯， 这个事儿。 那刚刚您分析的这个改名啊，实际上。考试的这个范围，就是以后这个从业的这个范围哈，更多的范围是需要拿到这样的一个职业资格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扩大化，而这个资格呢，就是你去参加这个考试的资格，它的门槛又提高了，这又是一个缩小化。我也看到，在我转发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有网友评论说，这样的一个消息让他感有一种担忧，什么担忧呢？是去精英化的担忧。他说呢，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法治国家，都有一个由法官、检察官、律师组成的法律职业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为这个国家输送公平正义，私权之间的争执，私权与公权的矛盾，甚至一些国家的总统选举谁胜出都是由他们说了算。那因为这个群体他们的专业素养，因为他们的知识的积累，因为他们的门槛最高，而现在这样一改，这个法律职业考试以后每年通过的人群规模可能比现在要多非常多，那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扩大化会动摇法治的一个基础，您怎么来看？ 对，这个是我也看到了有网友啊写这样的帖子评论这个事啊。 嗯、 对，我个人呢认为这个评论有他中肯的一面啊。你像这个美国呀，他都是律师做到相当的程度了以后吧，才去做法官啊，做检察官，所以啊他们的法官的威望非常高啊。他不像我们国家有的时候倒着来了，做法官做得很好的时候，最后现在反而从法官的队伍出来了，然后去做律师了这个事儿。所以啊他们的法官呢，他们的这个律师这一块绝对是精英层的，确实精英层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考试啊，由原来的这一个四类人员，现在拿到这一个九类、十类人员拿进去了，所以说使它变成泛化了。啊，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个以后的参考的人员呢，或通过的人员可能是现在的好几倍，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而且这一个中办国办的这个意见呢，中间还鼓励从事法律起草工作的立法工作者，还有其他的行政执法人员，你包括执税法的呀、工商管理法的呀，这一个甚至城管的这一块的执法人员呢，这一些行政执法人员，还有法律。这个法学教育研究工作者都通过司法考试，他是鼓励的，所以说、啊、这个鼓励作用可是很大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文件的规格啊还是挺高的啊，它中办国办发的，但实际上啊这个有相当于行政法规的这样一个地位啊，国务院所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这个地位，但是它也不是完全以国务院本身的名义，还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啊，这个中办国办，那么它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政策出台了以后吧，他要求2017年底来这个完全实施这些措施，那么要通过什么呢？通过修改法律。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些门槛呢，提出这些东西啊，它跟这个律师法呀、法官法呀、这个公证法呀、这个检察官法这一块， 它是没有办法来， 对，它还是没有衔接的。它这个事儿、它肯定这两年的时间呢，就开始要修改完善这一块的法律。就是人大肯定也要纳入立法计划，来抓紧做这一块的工作。 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还是想请刘律师说说您个人的观点。这样的一个考试，它的一个改名儿，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一个内涵实际上是一方面是扩大，一方面是提高门槛儿。 对， 对法治社会，对个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以后啊所面对的一些涉及到我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这些人员，都是从一个门槛出来的，所以啊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度啊，他们的法律素养这一块来说啊，都会提高到一个层次，所以呢应该来说对我们的权利义务影响还是很大的。 而我们呢不希望一些法盲来对我们进行执法，来对我们做出行政处罚的决定，对我们进行做出行政复议的决定。所以说吧，大家都是一个法律共同体的这一个人出来以后吧，有共同的这个法律意识，共同的法律观念、法治理论，那么办起事来说话大家都懂啊，办起事来呀、规则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啊，应该来说这个制度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 嗯，好，非常感谢刘长松律师。那朋友们，今天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稍后整点快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啦。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结束。